8501-3045。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以及五元桥到大山子进京方向车多，出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生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哎，湛蓝的天空下面呢，有一份好的心情就在此时此刻了。如果你希望如此的话，我们也可以适当的为你搭配一些好音乐，就在娱乐最王牌。Hello， 下班快乐呀，朋友们。Hello， 朋友来了啊！希望呢，此时此刻我们的出现对您来说呢，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快乐的事情。 对呀，哎，而且呢，今天是特别的一天，又是普通的一天，是一月的最后一天，31号。 哎，真的，可能会轻叹一口气，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也可能呢，会有人，心生窃喜之心，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 对， 放假了， 而且呢，明天就是二月的第一天了，大家应该就是张开怀抱，迎接新的一天到来。 对，我们先送一首歌给下班的朋友。 Goodbye work，再见工作。 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呢，收获了特别多的好朋友，所以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加入我们了，希望你们适时的加入我们，表达一下真爱。天这么冷，拿着手然后给我们发微信什么的啊，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首先要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 Goodbye World， 这是来自许巍的 温暖的季节 啊，大家暖和暖和啊。 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因为这多彩岁月，也是因为那残酷岁月。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面对这纷乱的世界，人年轻，人年轻。面对这多彩的世界，告诉我关于这世界的故事。自由和欢乐。纯洁和晴朗，我看到在你眼中 的悲伤和向往。 温暖的季节来自许巍，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你看我们最近的电台也在送温暖啊，2月7号呢就会我们北京电台会走进门头沟区的燕翅镇于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啊。 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还有健康的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还有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等非常丰厚的年货哦。 也为大家这个为乡亲们送上新春的祝福哈。我们继续在下班的路上感受欢喜的心，这首歌叫 欢 喜。 这是一个之前在我看来非常奇怪的组合，但是这个歌老实说吧也不难听啊，所以我们来推荐一下，来自 Lisa Ono 小野丽莎和靳东他们俩的合作 合唱的一首歌叫做欢喜啊，欢天喜地的感觉。但是这首歌曲呢，其实最近很多朋友都会关注他们的电视剧， 对， 恋爱先生， 对对对对对，虽然我也没看啊，但是应该有不少朋友关注了。 嗯， 有朋友在我们楼下，你看，就在我们电台楼下等红绿灯的时候，打开车窗问一声好 ，say hello hello， 然后旁边会有这个交警过来跟你说你在喊什么？嗨，你好，我们其实特别有必要，现在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在这个城市路上，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你好， 大家好。我们也暖一暖大家的心好不好，不光是音乐啊，我们也做个小回复，当然这也是接下来我们的王牌福利的内容，请各位一定要仔细的听好了，我们的王牌福利啊，现在呢真的是要加码了，因为快过年了。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设置了几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非常有意思啊，五个，快乐、金钱、陪伴还有爱情、慵懒这五个词。 对，稍后我们要请大家做一个有关于我们这个关键词的回复哈。刚才说了，我们的王牌福利加码了，奖品就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啊！ 哎，这个大红包特别有意思，就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精雕细琢的一克金条。 啊、对，春节你要是送朋友啊、送礼啊，或者是尤其啊，是给这个孩子当这个压岁的红包，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哈。当然你说我不想送给别人，我想自己留着行不行？ 也行， 没问题啊。我们节目反正今天还是会派发5份的这个足金金粒啊，然后呢一克金条。 昨天不是有朋友在路上听到我们的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关注了白杰 FM 吗？记得一定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想要金条先关注我们是不是？ 对啊， 我们这也太直接了，就这么金光闪闪金光灿灿的礼物就这么直接的送给大家。 今天听的这首歌照样很勾的呢。 对，所以而且我们送的时候呢，不是像大家平常有时候偶尔打开收音机听到那种，对，现在我们就送你，是真的送你啊， 只要几几几， 不是这个方式啊。 对， 很真诚的送给你。 对，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做一个小游戏，让大家来猜一下，我们设定了5个关键词。 对，分别是5个愿望。 对， 对，快乐、金钱、陪伴、爱情还有慵懒。 慵懒啊，5个状态吧，或者说向往，是不是？因为每个人可能有的人向往金钱，有人向往快乐，有人希望自己慵懒一点，有人希望有爱情，有人希望有陪伴， 嗯， 对不对？然后呢，大家任选其中一个关键词，我们以你第一个发过来为准，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 嗯哼， 发过来， 发送到白杰 FM。你要知道，就是这5个关键词当中呢，只有2个是有惊喜的哟。 对， 就是 2个关键词可以收到回复，我们要再会收到回复的朋友当中选择中奖听友。 是的，而且那张图片上面那句话就是我们想对你说的。 对，所以你要不要再跟我们说一下这5个关键词是哪五个？ 快乐、金钱、陪伴、爱情，还有慵懒。 仔细想想，要回复哪一个，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会有机会收到我们送你的礼物——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一颗金条。 Sunset falls in Wichita, yeah, the dance is through the blue. Wheat fields catch a glimpse of heaven, makes me think of you. And even when you're miles away.Always on my mind. Lord knows you're in my heart, even when I close my eyes. You are golden, precious as a prayer, flying up through the air while the rain is falling. Golden, timeless as a kiss, baby, I don't want to miss another perfect moment to tellHow you make me feel the day you strolled in. My heart was stolen. Cause you are golden. Smallest parts of who you are everything to me. From the way single star amongst the gray, always 别喜欢的那首歌，那首歌名叫 Golden。 但这首歌曲真的不是那种金光闪闪、bling bling的感觉， 对，是那种夕阳的余晖的那种 golden 啊，那种金黄色的那种余晖。大家其实开篇就唱到了这个Vegeta 啊，就是这个一个地名啊，就是夕阳正在缓缓的落下，目光在一片幽蓝里游走，而麦田会引现天堂的那一刻。有的时候你到那个田间啊，到野外会有时候偶尔看到，一定要空气很通透的时候，然后会有那个云层洒下来的一片金黄。 对，就像刚才有朋友发来一张图片，就是夕阳西下的感觉特别的浪漫。尤其现在这个时分啊，就是在这20分钟之内，每一分钟可能天气呈现的这个颜色都会有一点点的变化， 会有一些层次感啊。大家呢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呢会特别直接的会想象，哎，我们在送金条，所以呢我就来发这个金钱的关键词。反正你们要仔细想想，这五个关键词分别是 快乐、金钱、陪伴、爱情还有慵懒。 其实我觉得可以由心而生的，你最想要的一个是什么？ 对， 也试试看吧，未必一定要拿金条嘛，对不对啊？ 也可以算是说在2018年的2月1日的时候给自己许下一个小小的愿望。 好吧，大家来看看，别忘了加手机号啊，因为我们会用送五份金条。我们来看看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音乐版《恋爱的犀牛》，今晚开始天桥艺术中心来上演了。那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部经典之作，1999年。 要不要说一下那句经典台词？ 黄昏是我一天当中，你怎么知道我记着？黄昏是我一天当中视力，他的台词得这么念。黄昏是我一天当中视力最差的时候，放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得是这个，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的。 对，但是这个版本的是恋爱的犀牛音乐版，我还是比较期待的，而且我订了这周五的票。 哎呀，好了，我们不给大家这个做广告，大家自己去看啊，有时间想去看就看看吧。另外还有一个武穆的京味话剧叫枣树，今天起国话剧场上演。 这出戏呢讲的其实就是一个老北京大杂院里发生的一些故事，是一出让崔永元流着泪看完的话剧。 好，就先推荐到这儿了哈。我们继续听歌，这是一首曾经在他的这张专辑刚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几个 DJ 都会在楼道里面甚至大声的唱和的一首歌。都想通过唱这首歌来展现自己唱功的一首。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 写下我们谁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总在等待着你回来。一人留恋但就散，朋友这条路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这还在默说我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美好的，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 三人游来自方大同，他还有一首歌好像叫四人游，对， 为什么总是 三人游四人游五人游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两个，一个是话剧《海象夫人》，今天晚上开始国家大剧院来上演。 嗯，还有一个就是我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听到那个广告，听见美普歌读美文朗诵会，今天晚上呢也会在保利剧院上演了。 嗯，这个朗诵会是白恩松主持的，演员濮存昕将会和很多艺术家、普通的朗诵爱好者一起登台，其中还有北京电台的几位主持人，他们也会一起来诠释朗诵之美哈。就在今天晚上，保利剧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 嗯。 我来听莫艳玲这个版本的《爱一点》，好不好？ 风吹动窗，吹动夜深巷，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不出半只脚，跟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穿过你的头发，别闭上双眼。

要你愿意这么相信我用心的一切，爱随时在你的身边。 I really love you girl, oh yeah。 爱有你我感觉始终幸福， 始终幸福， 把怀疑大脚踢开，我不骗你不猜， 留 下傻傻的深深的爱，爱有你我感觉满足，连载着都是种幸福， 始终幸福， 把怀疑大 这实际上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 BAD 的一首歌，甜滋滋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哈、 啊？爱有你啊！ 对呀、啊，想不想到我和我到什么巴黎去什么看夕阳，和我到纽约喝咖啡啊？ 是未动心源的感觉。 对，他描绘很多的美好的画面，能不能实现不说，反正有这个心，还其实挺好的啊。嗯、爱有你来自 BAD， 我们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哥。 嗯，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包括有朋友呢，天很冷还开着窗收听我们的节目， 说不定就车内的这个室温有点高哈。 对，我们也要这个特别关心一下很多不是开车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包括在公车上啊，包括呢在家里啊，在很多很多的地方。总之呢，所有收听 FM 九七四的朋友们，一起来听好歌好吗？ 对，还有一位来自云南的朋友，现在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和你一起听歌的人，和你一起吃饭的人，和你一起赏月的人，我觉得都是有缘的人。 对呀、 啊， 就是就像我们今天的关键词一样，有一个关键词，有两个关键词都可以收到我们的回复哦。 对，你要不要把那五个关键词说一下？ 快乐、金钱、陪伴、爱情，还有慵懒。 其中两个关键词是可以收到一张特别暖心的图的。 对， 但如果你想加上手机号发过来的话呢，也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金条的这个福利哈。我们再来看看刚才说到一起和你看月亮的人， 嗯， 然后你就没给我接茬啊。我们因为接下来要说这个152年一遇的超级月亮， 啊、 加蓝月亮、加红月亮。组团亮相，感觉像那个什么水冰月什么的啊，对 ，SHE 对美少女战士，今天应该是从19:48 对开始，我们将会看到一场百年不遇的月全食， 嗯， 因为届时将有超级月亮，就是刚才老白说到的蓝月亮，还有红月亮三合一， 对， 而上一次发生这样的叠加现象呢，是在152年，也就是、 哎、呀天哪， 嗯，推算一下1866， 哎呀，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人， 嗯， 就我都有的时候就是如果说到一个很久，比如包括有时候自己手机不知道怎么播那个日历啊， 嗯， 就是唰唰唰唰唰一下播到什么18几几年什么的，就突然觉得。哎，很有意思， 瞬间有种时空穿梭的感觉。 1866，我天哪，那应该是在清朝的时候吧？哇，所以说这个听节目的朋友，今天晚上大家准备好相机啊，152年不遇，可以在朋友圈啊、嗯，看看能不能在这个晒月亮的比赛中脱颖而出。嗯， 我们来简单科普一下吧。这三种天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超级月亮是因为月球绕着地球转的轨道，它是椭圆的。 哦， 当它离这个地球比较近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月亮就会比较大。 对，蓝月亮是什么呢？并不是说是蓝色的月亮，嗯、而是一般来说呢，一个公里月只有一次满月， 嗯， 但是因为月份呢只有30天或者31天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次公里月出现两个月圆之夜， 嗯， 那样的话呢，第二次满月就会被称之为是蓝月亮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事儿。 红月亮呢，就是因为在月全食的前后，太阳折射的月亮这个光被地球所挡住了，但是地球的大气层呢，又把一部分的波长比较长的红光散射到了月亮的身上，这样月亮看起来是比较像红色的。 原来是这样。所以今天晚上最精彩的红月亮出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8:52到22:08左右。 那你刚才说今天是19:48开始，我想我们不会还在录节目吧？但是你说后面这个时间，我觉得刚好可能在路上。我想如果不是我会站在外面冻坏的话，我会留意看一下天上的月亮的。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一定会啊！ 对， 拿出手机来啊，一定要记得。 对，记得那个时候，当你抬头赏月的时候，我老白还有白科，我们的心和你在一起。月亮代表我们的心。 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 推荐了一个版本的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实际上这歌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版本呢是来自甜甜的酒窝钟嘉欣，月亮代表我的心。 有种用香港的朋友唱这种普通话歌曲的特有的感觉哈。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Hello， 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海坤。 对啊，这个大家不管是不是饿着肚子在听节目，都希望音乐是可以提供温暖的、热量的啊。然后也祝你们有一个晚餐的好胃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情真的是有点扎心啊。对，下午其实就看到了，但是觉得，哎呀，有点，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也觉得心里面会酸酸的， 而且有点尴尬。 对，因为你大家都知道，说王力宏啊、周杰伦还有林俊杰，其实是差不多同时期出道的歌手。 是的， 虽然时间稍有先后，王力宏可能要更早一点点啊。之后呢是应该是周董，后面 JJ， 然后他们三个人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出道顺序。 但是其实三个人都是创作型的嘛，也都是才华横溢的，然后都有很多很多的歌迷。 对，其实很多朋友就在议论说他们三个的唱功到底谁好谁差呢。 对啊，因为三个人的粉丝肯定是各说自己的这个爱豆自己的偶像的这个唱功最好，但是最近呢就有一个网友向一个声乐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他们三个人到底谁唱功最好。 这声乐老师也做了回答，结果这个动态竟然惊动了王力宏，他不但围观了这个声乐老师的答案，还忘了勾选取消自动转发这个功能。 对， 结果网友都知道他围观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因为 好尴尬， 因为那个答案好像还要花钱的，就是是吧？ 是， 看一下说30块钱什么的，然后王力宏本人自己去花了30块钱看了答案，并且还转发， 这就尴尬了。 这答案究竟是什么呢？这位声乐老师在进行了一番点评之后说。 这三个人的唱功啊，我认为是林俊杰大于周杰伦，大于王力宏。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王力宏会怎么想呢？面对自己唱功被评价为垫底的同时呢，他还忘记了勾选取消，就是那个自动转发。结果这得大家其实都看到他围观了这个问答。 对，真的是又扎心又搞笑，就是用现在一句话来说就是扎铁了老心。 但是如果用他自己的歌来形容他的心情，应该是接下来的这首歌。 当你将离别握在我手心， 接下来的这一句， 我听见爱被悄悄捏碎的声音，你不懂你不要的我的心，会随你松开的手而安静。我试着微笑，试着拥抱，在每一秒，我不想看见闭上的害怕你最后化成泪流出手心。 哎，大家都别急啊，包括这个王力宏的歌迷叫 Cherry 跑过来说别闹了，声乐老师闹呢。别着急别着急啊，一家之言我们也未必信，对不对？ 对啊，就其实对于自己的偶像，可能很多朋友的选择都是有所不同的。 是因为刚才你看包括这个 Cherry 他支持王力宏也就算了，但是他也承认了一点，他说这个确实王力宏如果比不上林俊杰也就算了，这是认的，是不是？因为 JJ 的这个唱功好没有争议，毕竟行走的 CD 机，这也不是浪得虚名嘛，对不对？ 为什么这位老师认为周杰伦唱功比王力宏好呢？ 对啊，为什么呢？Why？ 觉得说周杰伦虽然说技巧变化没有王力宏丰富， 对， 但周杰伦天生的这个声带能力比较好，你比如说到了高音区的时候可能会没有王力宏那种感觉走在钢丝有点悬悬的感觉。 对，就是王力宏自己肯定想不明白 why 啊。当然我觉得这也就是算一家之言吧，我刚才说了，作为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其实力宏的唱功还是有目共睹的。这样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个小调查。 可以啊，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不评价大家的唱功太得罪人了， 对， 毕竟有可能我们这个节目这收听率这么高是吧， 对， 力宏啊杰伦啊经常都是我们的忠实粉丝。 你说这话的时候不会觉得不会觉得你又说了一句实话吗？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哎呦，不错哟。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这三个人在你的心目当中垫底的会是谁呢？ 确定要问这个吗？ 不，我们要换一个吧。 好吧，就问这个吧。你觉得三个人里面在你心目当中，我们节目其实一直都是个风格犀利啊。 好的， 就是你心目当中垫底的这三个人当中他会是谁？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说了半天王力宏还有周董和林俊杰，我们让大家说说三个人里面心目中垫底的会是谁。在这儿我们就来听一首 David 陶喆的歌。 普通朋友加了第四个人了， 他们三个人还会是朋友吗？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

真的好吗？ 拉了第五个人进来， 有人又把潘玮柏也拉进来了，干嘛呀？这是啊！ 而且我们俩刚才还讨论了一下，关于这几个人加上潘玮柏的话，哪个唱功会更好一点呢？ 为什么要让无辜的人躺枪呢？尤其是那些说我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关我什么事儿？ 这可能就是我们的节目风格。 干嘛呀？真是啊！但是从目前的统计来看的话，好像就是说周杰伦和王力宏都有， 嗯，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觉得 力宏抱歉了， 是王力宏会多一些，是不是？但是没有什么悬念的是，林俊杰好像没有人觉得他垫底儿，至少 是怎么又卷入到这场风波当中了呢？ 啊，就是大家随便聊一聊嘛，哈。 我相信浪费不是浪漫，我相信永远是结婚，我相信沉默是退让，我相信都反对是不对。 要把刚才那个题再跟我们说一遍，因为稍后我们还有白给100块，今天还要继续送我们的这个现金红包呢。 对，今天我学会了一个词儿叫熬鹰啊。 对 对啊，这个词儿还是你跟我说的呢。 对，熬鹰这词儿最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最早它的来源是因为就是很多过去的人喜欢玩老鹰而来的吗？ 对，加北京地区手机号是或不是啊，发到我们的白节 FM。 开始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踏出尘封这一步，上路开始我传说的旅途。 有人说我唱功不好的，想让我背黑锅的，我绝对会不认啊！因为你们听，你们自己听。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许多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四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7点到9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欢乐上班路。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惊喜折扣、 群主力。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西铁营万达广场欢乐新生活中心，冰雪主题乐园、欢乐海洋球、汽车学院免费畅玩，木偶儿童剧、鸡蛋底架构，更有餐饮吃百返百。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吉利中国年，瑞享新春礼，即日起到店购吉利新博瑞，即享四重礼遇：5999元购置税现金直补，24期零利息，7000元置换礼金，更有新春精品礼包等你拿。更多信息请咨询当地经销商。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汪星人旺财到，国华首饰鸿运高，贺岁金条压岁金钱，福运金锁、祈福金、转运珠、平安扣，买首饰到国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东向西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 真诚所以信赖。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三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我一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 Hello Hello， 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包括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关注我们，找到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有关于熬鹰的话题，待会我们要做个解答，顺便来连线一位我们的听友来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好不好？ 首先我要纠正一个事情，你表达方式的错误是驯化老鹰 啊。对，不是玩，不是玩，嗯，啊，嗯，来听一首歌，向往，来自李健。 我知道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当夏天过去后还有些花未曾开放，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更害怕 歌没听完，但是我们也不能让我们朋友等太久，因为电话已经打通了。 嗯哼， 从头像显示，他是一个非常老实、可靠、憨厚的朋友。 嗯， 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形容他会不会开心。 我们先来听下他的声音。 嗨 ，Hello， 你好。 怎么？我应该怎么称呼你？你应该直接回答你的微信的名字吧？ 可以，可以，可以。 那你说呀？ 袁胖子。 太实在了。 因为他的微信的名字叫我袁胖子。你的名字应该有个圆儿啊，就是那个三点水过来一个圆，原则的圆，那个圆儿是不是？ 对对 啊， 一看就是性格特别开朗的人。 对， 嗯， 他怎么说呢？就是总觉得你应该是做餐饮的吧？ 哦，不是不是不是。 行，这是尬聊，弄人弄明白了，主持人怎么这样啊？ 对，你是第一次接到我们的电话吗？ 对，第一次。 哎，听我们节目多长时间了？ 有一年多了。 啊，对，因为关注时间是9月份，2017年 的九月份。啊，对对对对，我9月份才关注的。 好，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啊，知道，明白。 没问题，因为我看他的这个留言记录，我发现之前也发过一大串，都是没有被选中过，今天终于选中了， 对对对 对，开不开心？ 开心。 袁胖子，加油啊！ 好， 准备一下哈。 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多想 袁胖子，你昨天听了吗？ 喂，你好。 你昨天听我们节目了吗？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听我们节目了吗？ 白给100块了吗？ 昨天没听，昨天没听。 哦， 我们都不记得昨天我们送出去了没有100， 好像没有。 我 不确定，我忘了。 是，等一下我们搜寻一下。 让我想想， 我是一个不计数的人。 我想想，哎，对，等一下啊，我看看昨天这个朋友叫什么来着？啊，对，我想起来了，他好像是全答对了。 嗯， 对，我记得。 点开他的头像看一下了。 对，我看一下。哦。 哎，没有，哎， 没有显示。 对， 那是答错了吗？ 好像是他最后一道题是答错了。 哦，对对对，那是200了。 嗯， 不好意思啊，久等了，自己讨论了半天，200现金准备好了。叫我袁胖子啊，不对，叫你袁胖子。袁胖子，请听题。今天是演员王祖贤的生日，请问王祖贤在电影《青蛇》中扮演的角色是小青吗？ 是。 不对，是白蛇。 这个我们游戏环节出现了一些小小的调整，就以前是正问反答，现在是正问正答。 他知道。 哦。 你知道吗？ 正问正答吗？ 啊，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有可能是前两天在听我们的节目。 我前两天一直没听咱们的节目。 好吧。好，那我们节目现在改回正文正答了，这个题就算我们没有问过，好吧，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好。 惊险躲过一关啊，要不然这直接就输了。好，那么准备啊，我们要再一次开始，做好准备，现在开始。第一题。 请听题，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是叫六灵童吗？ 不是，六小灵童。 这简单啊。来，第二题，在经典动漫《海贼王》当中，路飞是橡胶果实能力者吗？ 对不起，你再说一遍，橡胶什么？ 橡胶果实能力者吗？ 不是，他是橡胶手。 他的就叫橡胶果实能力者。 对， 哦， 嗯， 好吧。 但是已经和我们的200块失之交臂。 你看过吗？海贼王？不用说，应该是 海贼王。没看过，我不关注这个， 嗨， 是别的。 那你这前面那是属于就是算是尬答是吧？懵的。 海贼王是那个找寻找 One Piece 的那个吗？好像是哈，是的。 要不然你们俩单开一路，两个人聊会儿。那袁胖子，遗憾。这是第二题答错了，所以说我们还要给另外一个朋友机会，好吗？也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 鉴于你长期不懈的努力支持我们节目，参与我们节目，我会发一个9.99的小这个现金红包给你，别忘了把2元买过来，好吗？ 好，谢谢。 好，再见，拜拜。 Rich 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Rich 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20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我发现听我们节目的人比我们做节目的人记性好。 对， 到现在都出现了答案，说，哎，昨天那个朋友他答对了，100块钱送出去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请一个理财小能手。 你说不是？这充分证明了一点，就是白洁这个人实在是 太大方了， 太不在乎了， 是 千金散尽还复来嘛，对不对？是不是？ 嗯， 大家得心疼心疼我啊，别老让我这样啊，时间长了我得住你们家去了得，我跟你说。好，又接通一位朋友的电话，今天的备选的朋友，看看是谁。Hello。哎，怎么称呼你？ 你好，白姐。 你好。 冰是睡着的水。 你怎么称呼你？ 冰是睡着的水。 是微信名吗？ 哎呦，哦，这个啊。完全听不见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冰是睡着的水， 呵， 是吧？ 哦，对，哎，嗨， 对， 咱们这个时候不能按娱乐的思维，要按一个文艺的思维去理解它，那就是火是烤肉的火，不对，不能这么聊。好，来，我们准备开始了，好不好？ 好的， 好，要加油哦。 谢谢。 你之前报名参加过多少次？还记不记得？ 不记得了，但是肯定有好几次。 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 好的。 第一题，在《水浒传》中，晁盖的外号是叫驼塔天王吗？ 不是。 哎 呀， 不是。 今天怎么了？ 你答错了，他就是驼塔天王。 啊，是吗？好吧。 不然他还叫，不然他还叫及时雨吗？不对，他叫水是睡着的冰。 就可能女生对待这种问题，不是那么的擅长啊。 不是，女生看《水浒》的毕竟还是少，对不对？ 对，黄盖的外号就是叫托塔天王。 对，托塔天王啊，不是托塔李天王。没关系，我们 今天已经很意外了，很意外。 没想到我们会打电话给你，对不对？ 对对对，没想到，所以 没关系， 我可能好的。 这样，有没有什么愿望，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祝福，想在我们节目里送出，给你一个好机会，好不好？ 祝福呀。那我就祝福所有人吧，我觉得快过年了，祝福大家都幸福吧。 呀，这是有大爱的人呢。 哎，谢谢。再见了，谢谢你。 好， 顺便 再见。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的预热题的答案。这敖英是不是说以前就是有人专门 驯 服 老鹰、 驯化鹰呢？是不是呢？ 对，就是要原来就是驯服鹰，所以后来演变成就是熬夜呀、什么这些。 哎，谢谢你，拜拜。 不客气，拜拜。 今天的白给100块，两位朋友全部挺战失败，奖金累计到明天200。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小的作业题，请各位待会儿要留意一下了，好吗？ 这回真的是200了哈，朋友们。 这下我们不会再记错的啊。And treating you this way, 'cause I've been acting like sour milk all on the floor. It's your fault, you didn't shut the refrigerator. Maybe that's the reason I've been acting so cold. If I could escape and recreate a place that's my own world, and I could be your favorite girl forever, perfectly together. And tell me, boy, now wouldn't that be sweet? If I could be sweet, I know I've been a real bad girl.今天打进电话的两位朋友，或者说参与我们就是打给他的两位朋友呢，都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9.99的小的这个现金红包，两位也别忘了把二维码发来哈。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参与我们的白给100块这个小小的游戏互动的朋友呢，跟我们一起来这个敲黑板，长一些知识点啊。 对呀、 不光是什么四大名著， 而且还有这个读音发字。 我们有时候也会有金庸啊、古龙啊、武侠小说的题啊。 而且今天还有一道题特别的有意思， 是 扑克牌的。 对，我马上就要问这道题了。因为是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所以大多数的题目是跟文化娱乐相关的。然后数理化我们会问的很少啊。接下来有30到45秒的时间，让大家来回答我们的作业题。答对的朋友呢，有两位朋友也会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红包，请听题。 过年很多人都喜欢打扑克，对吧？请问在扑克牌当中呢，红桃 K 上面画的人物是凯撒大帝吗？ 是吗？正问正答哈，只要回答是或不是，不要加手机号。 牌关注。 大家可以一边回答问题啊，相对快一点，时间可能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待会儿来选啊。我们来说说一个事儿啊，因为说到这一位呢，我可能会现在觉得有点脸红红。 怎么了？ 因为会想到他的样子，想到小的时候会迷恋的样子。 哦， 哎，其实说真的，有很多人问我说，白姐，你心目当中的这个美女的形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曾经说过她的名字，就是周慧敏。 哦， 对，真是一代，我觉得很多很多的男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对不对？那前两天呢，她是一连四天在香港红馆举行了一万天荒爱未老，她的30周年的演唱会。演唱会是场场爆满。 而且这个在演唱会上呢，主演的嘉宾李克勤在台上就问了，说保养的这么好，你是有什么保养秘诀吗？冻龄了吗？ 对，天气要冷一点，对不对？对，天气冷是保持年轻的方法，为什么？因为冻龄。来听听周慧敏自己是怎么说的。 大家都知道啦，秘诀就系嗰啲咩话冻龄啊嘛，咁点不如讲下咁嘅秘诀，大家都唔想知有咁多女人喺度噶嘛。 一定要谂啊！哎呀，我怕丑，好肉麻噶喎。 有几肉麻？ 老公细个 啊。说了半天，说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你来翻译一下。 听不太懂啊， 你说一下。 大概意思就是李克勤在问他说，你有什么保养秘方啊？他就回答说，真的要说吗？有点不太好意思。他最后说，他冻龄的秘诀呢，其实就找一个疼爱自己的人而已。 对，当时其实他出道很多年，一直都是个玉女派的掌门人嘛，很多年都有人问他怎么保养，他其实说从来不是在脸上动个刀啊什么，他说只有生病了才需要打针开刀，他也不去做什么 SPA， 只会用适合自己的好的一些适合自己的护肤品来保养。 所以说有一句话说得好，相由心生。 对， 他曾经也辉煌过，有一档电台节目我记得叫做青春交响曲，曾经就成为香港很受欢迎的节目之一。而他有一部电影也是很多就是年轻的朋友就曾经年少的时候都会去看的。 是， 还有一本专辑，卖到了这个曾经是白金唱片的这个销量。所以周慧敏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青涩回忆。 对，其实当时他这个巅峰状态下，我会觉得说生活得很累。所以有一次应该是97年的演唱会呢，就向歌迷鞠了一个躬，说了一声保重，之后就突然去了加拿大，开始了寻常人的生活。 隐退啦。 对，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平凡人，种花、做家务、打扫卫生，然后还画画。据说他的画还中过奖啊，什么？不是中国奖，得过奖，中国水彩人物画展什么的。这首歌真是非常非常有年头了，刚刚他出道的那一年，上个世纪80年代末。 我在看着银幕里浪漫戏， 叫台下女主角。 这女主角为什么仍逃避，畏惧情像游戏，恐怕尽是伤悲。观众在心醉地咀嚼剧中意味，秋天那气味，悄悄眼泪流下了，像做戏。这女主角极坚决，无余地。我在台下求你，不要让梦枯死，不要就此退避，心里莫多顾忌，跟他永远。 其实当时很多和周慧敏一起同期出道的女演员呢，当时都是这个所谓嫁的不错货。可是呢，周慧敏自己却是选择嫁给了爱情。 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给我印象还比较深。她说：“我们俩不抗拒结婚，但是也不会因为世俗的规矩而结婚。” 对，就是别人都是催婚的时候没有结婚嘛，她是有关于自己和她的当时这个一直爱恋的那人啊， 倪匡， 对他们俩的爱情故事，他是这么说的。这其实让我想到了他和林隆璇那首应该是非常经典的歌。 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 因为好像多年以前呢，倪匡是被拍到说好像一次呢是，有点不太对劲啊，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周慧敏肯定要分手了。但是他去写了一封公开信，就变成了处理此类问题的一个范本。他说 今天呢，我能够成为自爱、懂得爱人、拥有着无比勇气去承担的女人，请不要小看这个精神伴侣在我的背后为我付出一切的努力和包容，还有宠爱，并且还有照顾和扶持。 对， 我们都生活了这么久了，没有他的话就成就不了今天的我。 哎，就是这句话，其实我觉得他也问他说，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气温是-8度到4度，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唱作歌手以西最新单曲《莫求忘》正式在全网发布，歌曲动人的旋律加上以西充满质感的声线，结合劲爆的电子编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也为古风音乐注入了全新活力。歌手庞洋独立创作完成的首支单曲《家乡》重磅上线，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给独在异乡漂泊打拼的人们家的温暖。近年来，随着《成都》《董小姐》等歌曲的走红，民谣歌曲越来越被大众关注。此次庞洋的《家乡》把关注点聚焦在异地打拼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需求上，力图还原现代人的真实心理状态。伊安音乐社告急的24小时音乐剧原声带第一主打慢歌《不同时间》即将发布，今天成员方祥瑞和洛洛林默迟疑的预告照片曝光。伊安音乐社是一支跨次元的偶像团体，一期生成员以全新的形式把二次元和三次元华丽结合，力求打造养成系少年偶像男团。 AKB48 人气成员百慕游戏日前在上海举办了首次海外个人演唱会，共计2000名粉丝到场。演唱会一开场，百慕游戏就演唱了包括《初日》《飞翔入手》等多首 AKB48 经典曲目，带惹现场气氛。在唱到描绘了自身经历的个人曲目时，百慕游戏一度泣不成声，名曲《夜风》的恶作剧更是引发了全场大合唱，场面十分感人。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直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北双方向车多，玉泉营桥西向东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状态。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素描。到了这个时间，我们一下会安静不少啊， 走进了走心的6:30的时间。但是我们两个坐在这个明晃晃的直播间当中，可能很难沉下来。 哎，不管怎么说，2018年开始的是第一个月，已经走到了尾声，1月31号了哈。我们期待新的一个月份来的时候。接下来要听的是一首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伤感的歌，我们的故事也是来自于这首歌的， 来自郭靖的《下一个天亮》。郭罗先生他说， 好多年前喜欢一个女孩，那个时候表哥送给我一个旧的 MP3， 记得那个时候学校门口的书店里面可以下载歌，2毛钱一首吧，这儿打一括弧啊，不支持盗版啊。另外有一天我去下载歌曲，他知道了，一直对我说要下一个天亮，然后我傻傻的把下载的歌记在纸条上，特别记得一定要下载一个天亮。然而过了很久很久，我才知道他要我下载的是下一个天亮。 成长就好，他说那一年参加校园十佳歌手比赛，唱的就是这首歌，全寝室都在给我加油，一个借我他的新高跟鞋（括号虽然大了好几码），另外一个借了我他的裙子，还有一个借给我外套。一个平时特别爱美又不太熟的女生， 都把他的口红啊、粉饼什么都拿给我了。大家呢在操场的乒乓球台的旁边就给我慌慌张张地打扮起来，于是我就一拐一拐地上场了，于是我开场了，于是呢我被淘汰了。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今天大家一起听音乐的时间，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当当，我先来推荐了。今天又到了走心的时间，主播私房歌照样带大家走到这个老旧的时光当中。因为今天推荐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部非常经典汤姆克鲁斯的作品，叫做《壮志凌云》。其中这个主题曲可以让我们回到当年看这部影片的那个剧情当中， 是 就是能够从这首歌曲的画面当中看到当年汤姆克鲁斯扮演的那个角色叫做麦德林，那种放荡不羁的感觉，骑着摩托车在夕阳西下， 有没有被撩到？ 哎，并没有，只是在你的表情当中看出来一些。我们先来怀旧一下，听这首歌 Take My Breath Away。 浓浓的怀旧的气息啊，算是经典的歌了。 对，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呢，要让大家这个心情欢快一些啊，因为要过年了嘛，我们的王牌福利其实也在加码。我们今天的王牌福利的奖品呢，刚才其实节目一开场提过，六福珠宝为我们提供了大红包，这大红包是六福珠宝来提供的足金足粒精雕细琢的一刻金条。 所以说春节送礼，尤其是给孩子当压岁红包啊，那是再好不过了。 是啊，今天这个六福珠宝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福利呢，我们将会派发这个五份金条，前面我们已经选出几位了，是不是？包括有 两位， 对， 一位叫做倪硕， 还有一位叫秦丽啊，恭喜二位。我们接下来还要选几位朋友获得我们的这个金条，具体的获得的方法非常的简单。 主播私房歌 特别简单，因为今天我们设置了几个关键词，对不对？ 对，首先您得要关注一下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不关注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个互动了，因为五个关键词分别是 快乐、金钱、陪伴、爱情还有慵懒。 对，这几个关键词里面，你第一感觉最感兴趣的是哪一个？这个关键词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我们的白金 FM。 看看我们之间有没有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因为只有两个关键词当中是有图片的回复的。 对，会回复一张非常暖心的照片给你。同时呢，我们也会从收到我们图片的朋友当中选择会送出福利的朋友。而接下来呢， 又是一首很温暖的歌。罗一恒其实是个外国小伙子，之前一直翻唱，包括把 Eason 的好久不见翻成英文版啊，但是呢声线其实也会有很温暖的气质。这一次他唱的是一首中文歌，叫温暖的情歌，送给大家。 别人眼中看到的幸福，走过无数的苦涩，只有尝尽了所有酸的甘的，才感到温热。每个人都是一杯咖啡，体炼人生的挫折，一点一滴的累积才能拥有成长的资格。我们都有让人温暖的节奏，别让努力化为无用，在爱情路上偶尔放个感动也不是尽头，坚持就足够。我们都有让人温暖的节奏，有些蜕变需要等候，偶尔难受了找个知己朋友，让他为你 的歌，叫温暖的情歌，就叫温暖的情歌，来自罗一恒。那边听着这样温暖的歌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呢都带着一些疲惫，走在下班的路，或者是在城市的灯火中慢慢的前行着。马上过年了，我们在这儿衷心的祝愿各位在新的一年里面少一些烦恼，多一些快乐和陪伴。所以今天的关键词我们来公布一下吧，好不好？ 就是大家如果回复快乐或者陪伴的话，就可以收到一个小惊喜。 对，暖心的图片。刚才我们又选出了两位获得我们这个福利金条的朋友，分别是 趁早， 还有一位那刚才我记录了上哪里去了？因为有一个朋友叫什么QQ 闪光石头，他特别就是像孩子一样跑过来说啊，我收到图片了，好开心。然后就也恭喜你，你不仅收到的会是图片，还是我们的福利。 当然我们也要说，就是今天没有收到图片的各位朋友，这句话也想送给你们。 对， 你是我的 sunshine， 是我想拒绝拒绝不了的阳光。 对，你们可以把这个图片保存下来，将来是留着发朋友圈什么的啊。尤其是中奖的朋友，就可以直接把图片发到朋友圈，告诉大家你是听娱乐做王牌才收到这张图片和中奖的。 而且能够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在一月的最后一天 啊，多有意义。 嗯， 好，接下来你要推荐的歌曲是 来自陈慧琳的一首歌，叫做《最佳位置》。我们可以在 陈慧琳的这首歌曲的前奏当中来感受一下，包括现在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抬头看看现在能看到这个月全食的话，那搭配这首歌是再好不过了。 还没到点呢。 嗯，可以先期待一下吗？ 嗯， 其实这首歌有关于感情，我们先来听再来说。 也数过排着队等讨好你有几个，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正算只得一个候选经已太多，我细心想过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越过知己的亲密然而未有拥吻过，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留下给我这位置，时常在内心一语空出几寸，为我坚持同道半生，亦有张椅子，是否爱还是其次，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不是任你主持，坐空位都可以坐一坐，若你珍惜我，不如从来没有爱恋过，没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吗？无论你喜欢谁，请你记住留下 呢。这首歌曲是和感情有关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身边可能会有那些在这个季节啊，在最不该的季节遭遇了感情的不顺，所以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正在失恋或者感情不那么顺的朋友们。 嗯， 就是感情过程当中一定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呢就是最佳的位置。 哪个季节都有感情不顺的人。 冬天是最不应该的。 嗯， 太冷了， 就是因为冷人的心也冷。 有可能还是因为季节节日太多了，你知道。 别想那么多啊，就是很多事情顺其自然，学会接受。然后你的歌曲推荐完了，就是轮到我来推荐最后一首了。刚才我说，那个收到我们这个中奖消息，念到他名字趁早，特别倍儿高兴。他说啊，什么是我吗？太棒了，什么什么，昨天被打击，今天被同事说胖了，忙了一天还有惊喜在等着。所以你知道，让我想的时候，小的时候我们自己听电台的时候，也会那种。哎，突然比如说啊，有电台的主持人在节目里面念你的名字，你也会惊喜若狂， 特别的兴奋， 或者念到你的信，或者说哎就是你也在电台有一份礼物在等着你。 嗯， 所以我在想，最后犹豫了半天，是听一首英文的欢快点收尾，还是有关于月亮的事儿再说一遍， 再说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值得来收听的， 特别旧，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因为是这个是费玉清的版本嘛，啊，还有一个更老的版本。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会选择费玉清。 对，我想搞笑一下哈，还是这个吧。 这就不算我们的主播私房歌了。本来我准备的是 Wise Life 的 If I Let You Go 哈。嗯。想想今天晚上会有这个超级月亮加蓝月亮加红月亮的组合吗？就在今天的19:48开始，会有那是152年一遇的百年不遇的月全食。据说上一次出现这样的三合一的这个场景，还是在152年前的1866年的3月31日。 所以最后再说一下，今天晚上最精彩的红月亮出现的时间，就是在20:52到22:08呢。 对，是个约会的好时间啊，你们懂的。 你有多深？ 前面我们其实说过了，超级月亮是因为它那个可能会看的月亮比较大，蓝月亮是不是说是蓝色的月亮，是一个公里月只有一次满月啊，是一个公里月出现两个月圆之夜，第二个满月就叫蓝月亮。红月亮是因为那个颜色看起来有点红色。 对，所以呢今天晚上如果想去看月亮的朋友，尤其这个月全食啊，就是我今天还专门去搜索了一下，有专家表示说月全食的这个亮度不会刺伤眼睛，所以有准备的朋友可以去拿望远镜观看。 对，觉得天冷的没关系，大家看朋友圈也能看得到，应该会有不少人刷屏。谢谢你们的收听，希望音乐带来温暖的情绪，保持一整晚的时间。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艾珂， 我是白洁。 月亮代表我的心， 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即可折扣、 群主力。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 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 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 400-678-6